自从是踏入了这个2020年1月的下旬，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当中他们的市民都是在这个的新型肺炎病毒的侵袭之下，以致无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是起居，又或者他们的个人社交，都起了是很大的变化。就算我们是身处太平洋的另一边的温哥华，你都会发觉，特别在华人聚居的社区里面，其实都不能够幸免于难，生活亦都是起了某种程度上面的变化。例如我们可能呢都试过去撲口罩，去撲那些的清洁液或者我们尽量是避免出席人多聚集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的餐馆食肆亦都可能多了去注意我们个人的卫生我们洗多些手，亦都更加呢，甚至乎是呢，我们每日都留意在不同的是传播媒介里面对这个的疫情发展的是报道。似乎在那个的是疫情那个的阴霾之下，不少人那个的生活都变得是诚惶诚恐，有那种的不安，亦都有那种的困惑，因为不知道这个的疫症是几时才来到是完结。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个的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这个呢是讲到里面的是耶稣比喻，我讲的是第三讲，就是逆境中作盐作光。这个是逆呢，就是这个的疫症那个的逆字。我尝试是透过耶稣基督在这个的比喻的里面，在作盐作光这个的提醒的里面，特别是今天这个的世代是一个的价值观是被扭曲了，又或者那个道德观是改变了这个的社会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更加蒙神所喜悦的美德呢？就正如在经文里面所讲，我们怎样能够是作这个盐那种咸味的特质，又或者是能够发出光那种的温暖的功能呢？我们尝试今天是很简单这几段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一看，也都是配合回就在这个的疫情那个的里面，我们知道可能暂时这个的疫情不会改变，甚至可能是在恶化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些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做到，可能我们会这么想。以下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其实我大概在十日之前我在祈祷会呢都分享过，都希望啦，如果是回了祈祷会的弟兄姐妹呢，原谅我再讲多一次。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讲到呢在英国17世纪的时候，17世纪即是在这个1665至1666年这两年之间，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鼠疫，一个的传染病，非常 是严重一个的传染病，或者这个病呢叫做是黑死病。咁呢当时嗰个的重灾区呢就是英格兰的南部。英格兰的南部这个是一个重灾区，而北部呢就反为是没有那么被那个的疫症呢是到影响。而在刚刚嗰个南北部的边界的里面，是比较靠北的一个的小村庄的里面， 这个小村庄只不过是住了344个人，这个的北部的小村庄在当时亦都是受到感染。这一班村民或者这300多人，他们染了这个的疫症之后，其实他们想呢全部都走向北边这个呢是似乎是被未感染的地方，他们希望是逃去这个的是北边的里面呢。为什么？保命，个个都想保住条命，所以想着是逃去那边。但是当中在这个的小村庄或者这个的小镇的里面有一个的牧师，这个牧师就叫做是威廉牧师。这个威廉牧师呢，他劝喻那些的居民，你们留低，不要走，我们不要逃离这个的村庄。他说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是受到这个的感染，但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受到感染的时候，走与不走其实都会死的了。当时来说呢，因为那个的医学是未那么昌明，所以染了这个病呢，其实那个的是失去那个的生命的机会大很多。但是若果逃去第二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将那个的病菌是传染给更加多的人。即是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染了这个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死的了。如果我们走去第二度的时候呢，就会将那个病菌传染了给人。那当然就是说，如果留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的疫区里面，我们更加容易受到感染。但是这个牧师说，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低。为什么留低呢？就是说我们将那个善良是传递下去，以致后人可以学习什么叫做善良，将善良一路一路的传递下去，以致后人可以学晓什么叫做善良。他呼吁完之后呢，大部分差不多所有的村民呢，他们都愿意留下在这里。他们更加在那个的村庄的出口里面呢，筑起一道的围墙。即是类似呢，如果今天就说呢，可能在一个的主要的干线那个路口里面呢，摆了一些 的堵塞车辆那些 一些的关卡。以致他围了这个围墙的时候，以致就是说呢，他们宁死都不跨越这个的围墙，他留低在这个的村庄里面。最后你估点呢，那个情形最后就是这个村庄344个人，绝大部分即是说有311人都是因为这个疫症而死去，因为这个疫症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个的村庄他们所做的就能够成功地阻截了这些的黑死病，是这个的鼠疫向伦敦以北那里蔓延，伦敦以北那里传播，成功地阻截了。这个的威廉牧师和这一班的村民，他们就是地上的盐，地上的光。只不过区区300多人，不多，但就可以就防止这个的疫症不断的蔓延，不断的传播。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5:13-16的里面，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盐和光其实我们在这个的世代之中，我们要有良好的影响。我们作为信徒在这个世代当中要有良好的影响，我们不要低估了或者怀疑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那么微小。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做盐 做光的时候就能够是有所的改变。最初跟从耶稣的只不过是十二个人，十二个门徒，但是这十二个人他们能够将世界翻天覆地的改变，十二个人而已。但我看回经文的时候提到其一盐，做盐作为盐是有那个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说它必须要保持那个的咸味，没有那个咸味就不是叫盐，必须要保持那个的咸味。但严格来讲呢，其实盐呢就是不会失去那个的味道的，因为盐我们都知道盐那个成分就是这个的是氯化钠，这个的或者叫氯化钠，英文就叫 sodium chloride， 这个的氯化钠呢是不会受到普通一些的侵害而来到去分解，这种的是或者叫是 chemical 呢是非常的稳定的。除了当盐是被一些的杂质混合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受到污染，又或者这个的盐当它是跟其他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失了那种的咸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它才失去，否则的时候它是不会失去它那种的咸味。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即是说我们一定要学像基督那个的特质，当我们学像基督那个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发挥我们基督徒那个的效用。更加基督徒若果是被世界所同化，以致是被世界所来到是污染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他们那个的影响力了。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是不可缺少的，盐是很便宜，但盐也都 是很特别的一个的物品，很便宜很普通的一个物品，但耶稣基督他很有智慧的用这个的盐这样东西或者是这个的物品来做这个的比喻，来到描绘我们基督徒那个的人生观是应该怎样。耶稣要求 他要求信徒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像盐一样，就是要具有盐那种的味道，要具有盐那种的特质，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上面的要求。十三节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你们是世上的盐，是很清楚就是主对我们的要求，要求即是不是说可有可无，那是没得选择，是神的命令，很清楚。盐在古时里面我们都知道是一种的商品来的，这种商品其实是可以换取一些的其他的物质，所以能够是成为一种的商品可以其他物质的时候都是一种的贵重 的物质来的，那个重要性。另外我们都知道在古时里面因为没有那个雪柜 的缘故，当他是想保留一些的是食物的时候，譬如一些肉类一些的是会容易腐烂的东西的时候，他将那些盐撒在那些的譬如在鱼上啊在肉上啊，那就有那种的防腐的作用了。古时就有这一方面 的功效作为盐，但今天当然不用了，我们不用防腐了，我们有雪柜，我们有冰箱，是不是？但是虽然今天我们都知道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个价值是没什么价值，可能一蚊到啦，是不是？一蚊到就成包了，好即是很便宜，但是又是必须的，因为呢如果你没有盐，如果你那些的山珍海草又或者你煲了老火汤，没有盐怎么样？ 淡盐无味啦，系咪？饮罐头汤好过嚟，咁冇盐啊！你煲咗啲老火汤冇用。咁所以咧，我都知道盐嗰种嘅重要性。喺呢一个嘅疫症嘅期间，而家我都知道啊，疫症嘅期间我都知道咧，真系全世界咧都所谓叫扑呢啲嘅口罩啊。喺香港，因为有唔同原因嘅缘故，所以咧全城嘅口罩都短缺，都缺乏。啊、有些人说哇，如果你买到口罩，或者有人给口罩你呢，就好过什么？好过收到金、收到口罩好过收到金、即可能呢就夸张了一些、但是呢其实就讲到那个口罩是几咁嘅短缺、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若果我相信在香港，如果你有机会将你的口罩去分享给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哇，我想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在几天之前，即是星期二，今天星期日，星期二的时候，我就是收到以前香港教会，即是我自己教会传道人的 WhatsApp。那个 WhatsApp 就讲到是教会，即是香港教会是派给在社区里面一些的长者或者一些基层那些人士的口罩，差不多派完了，即是以前的教会说，他说，我以前教会就是坐落在大角咀的，大角咀就很多一些基层人士的，而基层人士你都知道，在今天 的日子里面，在香港呢，你可能没有那种的经济能力去买那些已经不知道贵了多少倍的口罩，又或者你基层人士呢亦都不知道有些的资讯怎样去购买。所以香港的教会呢就做这些的事情，就是呢是派给那些的长者或者是真的有需要的人。因为就来派晒了，所以呢就在那个 WhatsApp 即教会的海外群组呼吁，即包括我啦，我是其中一个。包括我呢就是说呢，我们 的海外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供应到口罩呢？因为如果能够供应到口罩的时候呢，可以寄回去香港呢，就可以给到有需要的人了。我收到个 WhatsApp 的时候呢，其实我想我温哥华的，我如果收到呢，我都知道其实温哥华我们怎样，我们都出现短缺啦，我们都要周围个个都抢啦，其实根本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口罩。我只有一盒，那时候只有一盒。这一盒呢就是我们平安堂我们教会呢一位姊妹，她很有爱心。这位姊妹呢，她就在但以理团那里呢，那就就是呼吁啦，如果团友是有需要的时候，她可以帮手在海外订购。所以呢我有一盒。星期二收到的时候我得盒。但是我星期三的时候呢，我收到在美国一个的亲戚寄来有两盒的口罩。我觉得就是说呢，真的 很奇妙，因为呢其实我没有向这个的亲戚讲到，我和师母没有讲到我们的需要。但是星期二收这个 WhatsApp， 星期三收两盒的时候，我即刻就用 UPS 呢就先寄一盒呢就是回香港，有机会的时候我寄了另外一盒。即我发觉那个时间真的好像很吻合，真的有神的工作在当中。但其实一盒口罩做了些什么事？一盒口罩或者有些什么用呢？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寄一盒回去有些什么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处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资源，有些人可能有十盒，有些人可能有一百盒，有些人可能有一盒。我们都是每一个人有不同我们自己的人际的网络，但是我们相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世上的盐，我们都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同人比较， 我们不用等到说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先去跟人分享。我们不需要等到是人家真的很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做应该做的事。那是说尽你尽我自己一分的力量，就可以做盐做光。但是做盐做光其实都要付出代价，因为呢寄那些 UPS 那些速递很贵的，那个速递费用还贵过你那个口罩几倍。但是算了，有什么所谓，就是能够可以跟人分享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作盐作光，其实可能你都听过，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样呢？基督徒我们要入世，我们要在世，但是我们怎样？但是我们不属世。我们要入世在世，但是不属世。那个等于那里不知道很蒙，即不属世就不是等于属世，有个你看回那个 PowerPoint 一个蒙了的。那就是说呢，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去选择做什么事，也都懂得选择不去做什么事。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我们是叫随大队，即是跟着个大队，跟着那个潮流来到去走。我们不敢去叫 stand out， 即是我们不敢站出来，我们不敢抗拒的文化，我们不敢是与众不同。我可能都讲过，即是以下一个所谓叫入世在世属世一个的比喻，就是说呢，一条在海里面的鱼，当我们看到它在海里面游来游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发觉，其实这条鱼呢，它一出世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是满有咸味的海里面呢，来到去居住，来到去生活，来到去成长，直至它那个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即是怎样？即是说呢，他在你将在你吃饭台里面熟了，被你煮熟了的时候，直至条鱼被你煮熟了要吃的时候，我都发觉清蒸海上鲜，蒸了条鱼来吃的时候呢，你发觉呢，就是说条鱼那个味道呢会是非常的鲜味，但是你要发觉条鱼一点咸味都没有，它整个的生命都在咸水的里面，但它一点咸味都没有。所以你除了是加那些即是已经滚到热辣辣的熟油之外，你一定要加什么？一定要加上豉油，你没有豉油就不好吃的了。所以你会奇怪，为什么这条鱼整世都在咸水的里面，但是它完全没有玷染到任何的咸味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都应该是这样，这个就是怎样我们入世在世但是不熟世。主耶稣也都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也都是这样照在人前，叫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光我们都知道，不单止是让人不会是迷路，不会让人是失脚，不会让人受伤之外，光其实是可以发出令人更加温暖那种的特质出来。太阳会为这个世界带来那种的无限的温暖。在温哥华的冬天，我们特别呢就喜欢阳光，是不是？我们如果是有这个的阳光普照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的觉得呢是开心。我们基督徒也都是应该效法，就是好像冬天那个阳光一样，我们可以带给人无限的温暖。 在这个的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呢，是很启发性。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这个故事讲到呢，个风和个太阳是大家争呢哪个的能力更加的巨大。风和太阳他们决定就是怎样比拼呢，就是说呢，现在行人路上有一个人，如果我们哪一个能够将他这个行人路上这个人，他一定是有个冷帽啊，有件大褛，如果他能够将他的冷帽大褛令到他除低的时候，那那一个人就赢了，即是风或者是太阳就比拼看看哪一个可以令到这个人除低他那个冷帽和这个的大褛。开始的时候呢，那个风就怎样，好大力大力呢，就吹那个人啊，点知越吹的时候呢，那个人是怎样，即刻呢收得更加，即揞住顶帽啊，或者那件褛更加的是着得紧啲。所以呢吹来吹去啊，那个的路人呢，他顶帽或者他件褛都不会被他吹甩。风就觉得没办法了，喂，太阳你去试下啦。咁太阳系点做呢？个太阳咧其实都冇乜点做嘢，只不过咧佢系咁倚出嚟，出嚟嘅时候咧就将佢嗰种嘅太阳嘅光芒咧，或者嗰种嘅温暖，系照射咗喺呢一个嘅路人嘅身上嘅时候咧，嗰、那个路人自然咧就除咗佢顶帽，啊除埋件大褛就揸喺个手里边，啊咁样咧，即系比喻到。其实我们学习太阳那种的温暖，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特别的在当中来到做些什么事，只不过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散发出那种的光辉，我们在学校，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生活或者社交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出少少的光辉，就能够将那种的温暖来到是带给别人，发挥我们的功能。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在这个新型的肺炎病毒啊，这个的肆虐的期间啊，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是所谓叫确诊的个案呢，我们比起亚洲很多的城市呢，其实我们一点都不严重啊。据我所知，温哥华只不过是有五宗的確診個案，當然了，我又不敢那么大聲，因為我们又不知道多少隱形個案，確診的就五宗。但是呢，雖然是这样，你会发觉我们在溫哥華的華人，我们呢好，我们发觉我们那个的生活的自由度呢都会受到少少的影响。刚才讲到譬如我们可能呢，我们少了去华人的一些的购物的商场，我们少了出去喝茶吃饭，我们呢或者是少了去一些比较人烟稠密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相比香港差很远了。香港就怎样呢？香港直情你们不用上学，你们呢就在家做事 home office， 你们呢那些的政府的所有运作都停摆，亦都咧一啲嘅政府嘅機構，無論係泳池啊，或者係圖書館咧，都完全係暫時嚟到去係關門。咁所以咧，發覺香港受嗰個影響係好大，我哋相比咧，其實係好少嘅啫。但係個問題喺邊一度咧？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可能現在嗰個嘅資訊真係過分嘅流通。好容易可以找到那种的资讯。咁亦都发觉这个的疫情仍然在那个蔓延当中，亦都没有那种即是受控制那种的迹象出现。亦都正话所讲，咁就发觉呢这里听那里听，哎呀啲口罩呢又唔够喎，存货不足喎。亦都呢2003年那个的 SARS 呢，我哋可能有啲人呢仍然历历在目在我哋的脑海的里面。不同这些的是情形发生的时候，虽然我们发觉未必可能影响那么大，但是我们仍然有那种的忧虑，仍然那种的可能那个的情绪都受到影响，这个是在所难免都会发生。 因为我们担心，我们担心自己受了感染，我们担心如果我受感染的人受感染的时候，我们又传了给家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有这种的忧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要让这些的忧虑，让这些不好的情绪来到去防止我们看到神那种的能力，防止我们去看到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对不起，我们千万不要将我们的信心是单单建基于在几包的口罩里面，不要将我们的信心只是建基于在那些消毒的手液里面，而我们忽略了，我们疏忽了，我们专注回在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所信的神的身上。特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去祷告，我们祷告求神在这个的疫情当中来到彰显祂的能力。所以你看回的时候，其实今一次这个的疫情，我们发觉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已经发生了那些的事情，这一样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的疫情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恐慌，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分隔。我们可能觉得就是说，如果跟其他的人没有接触就是最安全的了，可能我们跌入了这个这样 的想法里面。这个其实就是疫情最恐怖的地方，阻隔了人与人之间那个的相处。虽然在这个的逆境的里面，其实我们所做的不是很多，我们发觉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但是若果一句的问候说话，一句的鼓励说话，或者一个的短信，其实都是好的。我即刚才讲过，就是说在我当中有一位的姊妹，她用她的人际 的网络，将是一些的口罩在外国里面买回来，然后弟兄姊妹也在当中买了一些的口罩，以致我们买了口罩的时候可以给到有需要的家人，或者给到有需要的朋友。这个的行动其实是非常好。另外呢，也是有位的姊妹呢，她 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她特登也都为了教会呢就买两盒的口罩。其实这些都是发挥了就是他们那种的爱心和关怀，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彼此激励和是勉励行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一起都是发挥我们是爱邻舍那个的力量。这个也都是圣经里面就是我刚刚所看，就是说那种的光可以发挥那种温暖其中一个的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团契的 WhatsApp 的群体里面也都要小心，我们不要随便去发放一些未经证实又或者负面的一些的信息。我们要小心和好好的使用这个团契的 WhatsApp 这个的资讯。另一方面，在这一段的期间，其实刚才所讲就是我们所做的是有限，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以致我们多些去亲近神，我们多些来到靠主的力量，我们需要更加多的祷告，我们要为到这个的武汉这个的重灾区，我们为到是湖北这个的严重受影响的省份来到去祈祷，我们更加的受到为到是在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又或者全世界受这个的影响的国家，为到当中的医护人员来到去祈祷，我们也是求神让这些的物资可以，特别医疗的物资可以去到有需要的地方的里面，也都我们求神来到是医治 是受感染的人，让他早日得释放，亦都是求神来到让各地的政府官员他们有那种的智慧能力来到应付这个的疫症。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为这些的事情来到祈祷。当我们是摆上我们的祈祷的时候，就如圣经所讲，我们不是单单顾自己的事，而是说我们透过代祷，我们 是透过向神来到祷告的时候，让你和我都可以成为盐和光。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在这个疫症的期间，其实教会应该怎样面对呢？首先，教会是有那个的责任尽量是维持那个的正常的运作，教会亦都可以根据公共那个的卫生指引提醒大家，来到说好像在程序单里面有一个的报告事项，就是说我们如果身体有发烧，我们有咳嗽，或者有其他感冒症状，我们可以是留在家里面来到休息。甚至乎我们如果是去中国或者其他的疫区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是自己去隔离14日。这些的呼吁就是说，我们尽量尽我们责任去减低传播的风险。在香港，或者大家都知道，不少的教会其实基本上呢是停止了很多的聚会，或者是那个的团契，很多教会停了，只不过是仍然可能是有那个的崇拜，又甚至乎崇拜都改为网上的崇拜，即是说呢是网上的直播，或者是预早录影了那个的崇拜，以致大家在家里面来到去崇拜，其他的聚会完全取消。在温哥华，我们所面对的风险，我们比起香港或者是中国，我们是少很多。虽然是这样，但我都听闻有一些如果是讲普通话的教会，又或者那个的会众大部分都是从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来的时候，那些的教会其实都是只是维持星期日的崇拜，其他的聚会都是取消。平安堂，我们目前只不过是将那些的外展活动我们暂停，我们其他的聚会我们都完全的照旧，一直的一切如常。基本上执事会和牧师，我们所选择的就是说是安全谨慎，但是仍然有基本聚会的路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就是什么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那个的判断，我们需要更加多的包容和体谅。每一个人的判断不同，例如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采取的是保守那种的零风险的路线。什么叫零风险路线呢？就是说零风险路线就是说，即使那些的弟兄姊妹可能他暂时停止了所有可能有接触到病菌那些的聚会，这叫零风险。你完全不回任何的聚会就是叫零风险。即是说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会这样想的，若果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尊重，就是说这一部分人他的意愿，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我们不要批评，因为每一个人他所承受或者觉得他可以承受的风险是不一样。就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代里面，在一个不一样的世代的里面，我们都去祝福在我们身边的邻舍，我们不要失去盐那种的味道，否则就没有用处。我们也都不要是让我们的光是被隐藏， 以致我们不能够发挥我们那种的功效。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都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人，我们可以见证你在地上，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我们可以做盐做光，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刻，我们都是特别纪念是受到这个肺炎疫情所影响的每一个的国家，我们特别为到武汉、湖北省这些是严重是被这个的病毒所入侵的这些的地方，武汉这个城市、湖北这个的省，求主都是安慰一班是已经逝去了的人，他们的家属，求主你亲自的来到安慰，也都是求主给政府是有更加坚定那个的心智来到去打击这个的疫情，也都帮助受影响的国家能够有足够那个的医疗物资来到去为受感染的人来到去医治，更加求主你的大能来到止息这个的疫情，也都可以是帮助那些是受感染的人可以得着康复，你医治他们，让他们可以是得着你自己那个能力的否备，求主你怜悯祝福，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